好音乐九五九，小记者英国夏令营将于本周六5月13号上午10点整在电台召开宣讲会，现场提前感受英伦风情，和主持人面对面结交同行小伙伴，详细了解15天畅游不列颠的具体行程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小记者英国夏令营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锻炼表达能力，体验英伦风情，还会在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。初次完成任务后，你就是九五九电台的签约小记者。九五九电台小记者夏令营即将出发，奔赴伦敦，现场签到均有九五九电台专属礼品相赠，现场报名还会有优惠哦。报名咨询电话13552005356，电话微信同号13552005356。5月13号，本周六上午10点整，我在电台与你不见不散哦。 我就要离去，请把我留在回忆里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真的喜欢你，你根本不用那么漂亮，哪怕你是小胖子或者小粗腿，他会主动的找你，跑很远很远的路看你一眼都不会觉得很累。他如果真的很喜欢你呢，你会是他臂膀下依靠的那个人，在你伤心的时候会抱紧你，而不是给你递餐巾纸。 忘掉的不再想起，留下了爱发愁的你，你的模样并不尽人意，可是你却有神秘的忧郁。校园虽处是政治秘密，与你联系时是不吉利，昔日情人离别的音，寂寞的眼睛